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耍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蟹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 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7月27日，《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正式在北美院线登陆，首周上映3天，票房收获6150万美元，拿下周末北美票房冠军的同时，也打破了当年《碟中谍二》5785万美元的首周末票房成绩，缔造了系列电影全新的开画纪录。此外，电影在海外各项评分网站上也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希望成为系列最佳。那么在本周，我们就为大家奉献上《碟中谍》系列影片的精彩故事，今天为您送上的第三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动作影片《碟中谍三》的精彩故事。2006年，《碟中谍》系列第三部在全球公映，有人认为这部影片的成绩多数要归功于导演 J.J. 艾布拉姆斯的专业指导功力，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何拍摄能够迷住观众们的动作场面。很多人在看直升飞机追逐还有其他一些场面的时候，脉搏也在随着影片的节奏加速。《碟中谍三》的拍摄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先后换掉了导演大卫芬奇和乔卡纳汉，也换掉了已完成的整个剧本，最终启用了从未执导过电影的电视剧导演 J.J. 艾布拉姆斯。J.J. 艾布拉姆斯多才多艺，不但讲故事的本领一流，还擅长为自己的作品谱曲。他的成名作《双面女间谍》中的主题曲就是他亲自谱写的。电视连续剧《双面女间谍》集动作、间谍、家庭于一身，充满诡异悬念的同时又颇具趣味，播出以后立马受到评论家和观众的追捧。而后的电视连续剧《迷失》在高悬念的情节设计当中加入了新鲜的异族文化，再次大获成功。艾布拉姆斯擅长将多元文化糅合在一起，表现他们之间的碰撞冲突，并由此产生出的充满戏剧感的张力。汤姆·克鲁斯对艾布拉姆斯的才能十分看好，所以才放心地把准备多年的《碟中谍三》的导演权交到了他的手中。为了吸引艾布拉姆斯，汤姆·克鲁斯说服派拉蒙高层让他全权负责影片的导演工作，甚至全盘否决了原来的剧本，一切由 J.J. 说了算。不过影片的全球票房只有 3.9785 亿美元，是前五部《碟中谍》当中最差的。 而汤姆·克鲁斯在片中的表演也受到了影评人的批评。不过影片中加入了中国元素，对于中国影迷来说还是值得一看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吧。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在伊森和未婚妻茱莉亚的订婚晚宴上，伊森突然收到中情局的通知，说他曾经的一名学员林夕被一个犯罪团伙头目戴维安挟持。而为了救出林夕，伊森和卢瑟等人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并按照计划救出了林夕。但是因为林夕事先被人在体内安装了小型炸弹，所以伊森只能看着林夕死在自己的面前。而因为行动失败，伊森受到了上级布拉瑟尔的训斥。 我看过你对法瑞斯特工的训练评估，你当时的评语是能力超强，现在维持不变吗？ 布拉瑟先生， 请回答。 是的，不变。 可尸体呈现的跟你的评语恰恰相反，他被人从鼻腔植入了爆炸装置，然后被炸死。 布拉索先生，这让人难以接受，评判法瑞斯特工的能力， 吃巧克力会发胖，这也让人难以接受，可又能怎么样呢？ 我批准法瑞斯特工参加监视行动是基于你的评估，汉特先生。可这女特工最后却被人抓住，于是你去营救她，遭遇十几个敌人，却没抓住一个活口。 布拉索先生，我们的目的是营救法瑞斯特工。戴维安的手下有各种级别，那些指示套不出情报。 这是谁得出的结论？是你吗？ 是我，长官，我是根据。 还没问到你呢，你没让法瑞斯接受扫描就让他登机，那炸弹很可能把你们全都炸死。今天在这儿你还能坐在我面前，那是因为你运气好。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光计划散乱，执行的更是糟糕。 找到了两台手提电脑，而且 这我知道，我问过技术部门了，他们认为也许无法恢复硬盘，挂了，他们好像是这么说的，没用了。 布拉索先生，作为这里的行动主管，我想我有权利。 对不起，这儿你有权就能给我来个下马威？就算你老爸跟总统打高尔夫，我也不在乎。搞情报还要靠智慧，可这两样你们都没有。你认为这次行动值得冒险，汉特先生？你对欧文·戴维安有多少了解？就是他把气体离心技术转卖给了有需要的国家，也是他把毒素五号卖给了一个恐怖组织。正是这个人提供再提供，可谁都见不着他，他就像该死的隐形人，威尔斯笔下的隐形人。长点见识吧，我们找不到他，这他知道，所以他肆无忌惮。我来这儿的第一天就一直想抓 Davian， 可结果呢？ 并没确认毒素五号被盗是 Davian 送的。 Musgrave 先生，我没让人回答的问题，你别插嘴。你们此番唯一的成绩就是你们提醒了 Davian， 他目前是赢家。恕我失陪了，我得去通知法瑞斯的父母，他们的女儿在95号公路上死于车祸。 和伊森同时受到训斥的还有这一次行动的指挥特工马斯格雷夫，随后他们为林夕举行了葬礼。可是林夕下葬不久，伊森收到了林夕生前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邮票上粘贴着一个威力，于是伊森赶紧把这个威力交给了卢瑟，让他帮忙研究。 是威力照片，可上面什么都没有，不正常。 林夕不会寄给我空白威力照片， 反正上面没有图像。 是你没看对地方。 那你说我该看哪儿？就芝麻那么大点地方。 林夕为什么要寄给我空白威力照片？ 天知道林夕为什么给你寄东西。你是他教官， 我 是上司。我不想说得太过分，不过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你和林夕？ 林夕就像我的小妹妹。 那你从来没有跟你的小妹妹睡过吧？这种话也只有我问你。 也许那威力是磁盘。 这都过时了，如果他当时很匆忙，倒是有可能直接用磁盘。 你有设备读取吗？ 我认识个人。 磁盘一定被加密了。 而就在伊森和卢瑟讨论那颗威力的时候，中情局的班级给伊森打来电话，于是伊森和卢瑟来找班级。 班级怎么样？ 是这样，这些硬盘盘片都被毁了。 是啊， 这实在是一塌糊涂，上面都穿孔了，整个都烧焦了，这上面有个洞，我压根儿就没法看。这个 班级恢复一些了吗？ 是啊是啊，尽管硬盘被毁成刚才你们看到的那样，我还是设法恢复了20多条 email 的部分内容，我想这些情报足够我作为晋升的资本了。你要抓的那位 Davian 先生后天将抵达罗马，出席在梵蒂冈举行的一个酒会。 Davian 去梵蒂冈干什么？ 这一切都跟兔脚有关。 兔脚？ 是啊，我猜这准是某件东西的代号，而他要卖给某个买家，售价高达8亿5000万美元。或许这不是代号，也许真是一只天价极品兔子脚。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说来有意思，我曾认识个牛津教授维克姆博士，他绝对是个超级肥老教授，像艘万吨轮，我们称他这不能告诉你们，他是教生物分子动能与细胞动力学的，他常会吓唬低年级学生，跟他们说什么世界最终会被科技剥皮抽筋，他说一种化合物会不可避免的诞生，他把那称为反上帝，那好比是加速的基因突变，好比是一种摧毁性的不可阻挡的力量，足以让一切灰飞烟灭，大楼、公园、街道、孩子、冰激凌屋全毁掉。所以每当我发现有某个不良组织愿意花这么一大笔钱购买某项神秘技术，我总以为是反上帝，让世界毁灭的东西。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 向马斯·格瑞夫报告了吗？ 不，还没有。 很好，别报告。 什么？ 别跟任何人说。 可我花那么久搞定， 行动要是出岔子，马斯·格瑞夫不知情就可以否认。干得好，班级。 什么行动？你这副表情就表示我要跟着你遭罪了。 就这样，伊森等人开始准备抓捕戴维安的行动，而在出发前，伊森为了安抚朱莉亚，和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婚礼之后，他和卢瑟、戴克兰、珍来到梵蒂冈，偷偷抓捕了戴维安，还制造出他意外身亡的假象。为了弄清楚戴维安的真正犯罪意图，伊森开始审问戴维安。 你死了，戴维安先生。有目击者。 洗手间的人是你。 你如实招供吧。你的每一个买家，每一个组织。 你叫什么名字？ 姓名、联系人、存货清单。 你有没有老婆、女朋友什么的？ 看你的表现了。 知道接下来我会怎么做？我会找到他，不管他是谁，我要找到他，折磨他。 你被捕时携带着详细的地点资料，那儿有件代号兔脚的物品， 我要让他流血，哭着大喊你的名字，而你却无能为力，知道为什么？ 兔脚是什么？ 因为你奄奄一息了。 买家是谁？ 然后我会杀了你，当着他的面。 我再问你一遍， 你叫什么？ 兔脚是什么？ 你是谁？ 买家是谁？ 你还搞不清状况对吗？你见过工厂里那个被我整的金发妞吧？哦，那不算什么。爽，很爽。 戴维安的话激怒了伊森，伊森狠狠地教训了他，最后被卢瑟叫住。可是这也暴露了伊森的姓名。而就在伊森他们押送戴维安返回的途中，卢瑟发现了林西那颗威力上隐藏的秘密。 伊森查出来了，林西的那颗威力是个视频文件。 伊森，我不知道上头跟你说了什么，你只管听我说。拉索派我到德国监视一笔交易，并查一个叫 Owen Davian 的人。我装了电话窃听，接获了他的一次通话。我追踪电话到了 IMF 网络，结果查出了这个。打给 Davian 的电话是来自布拉索的办公室，是布拉索。我想他跟 Davian 是一伙的，我被人下了套。 就在这时，伊森押送戴维安的车队遭到了直升飞机的袭击，而戴维安也被人从车上救了出去。伊森、卢瑟等人死里逃生， 于是伊森赶紧给在医院工作的朱莉亚打电话，但是朱莉亚已经被戴维安的手下抓走。戴维安给伊森打来电话，要求他在48小时内找到兔角交给他，不然就会杀了朱莉亚。但就在伊森准备寻找兔角的时候，中情局派人把伊森抓了起来。原因是布拉瑟尔认为伊森不经过上级的批准就擅自行动，给中情局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马斯克雷夫偷偷帮伊森逃了出去，并指示他去了上海。在上海一间破旧的公寓里，伊森遇到了卢瑟、戴克兰和珍。 马斯克雷夫说了朱莉亚的事，我们来帮忙。 要救你妻子就得找到兔角，从戴维安公文箱里的计划得知，他在恒山大厦56层的一个实验室里。怎么说，这都是一场噩梦。 好消息是，不管兔角是什么，它都很小，我们可以偷走。坏消息是，我们必须得偷。 在小偷看来，那比登天还要难。 进入实验室的唯一通道就是私人电梯，可它只能由实验室里面的人启动。 那里完全被楼内的保安探头监视了。 那么楼顶呢？ 两个入口全面警戒，每个楼顶一个。 中情局那次跟这比太小儿科了。 就是他了。 那楼有多高？怎么了？ 它最高162米。 它左面那栋有多高？ 有226米高。 226米，两栋楼的间距呢？ 47.55米。 真说着，伊森在窗户的玻璃上绘画出了大厦之间的草图。 很好，管够高了。 用来干嘛？ 作为支点。 你要荡过去？不不不不，等等。你会从楼顶弹出去。 对，可能。 就算你到了楼顶，干掉警卫，拿走兔角，不见得从大堂出去吧？出口想好了吗？ 从楼顶低空跳伞。 就算162米，用来跳伞也不够啊！ 伞开迟了，你必死。 难道你指望落在上海大街上不被人看见？ 可以落在中央公园。 等等，伊森，有时候大胆就是愚蠢。我们连这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你要把它偷来，交给一项恐怖分子提供。 我没说要把兔角交出去，我们会给他安个发射器追踪他的去向。你也知道我们会把他找回来的，我亲自送过去。你联系马斯奎尔夫，让特工小组追踪发射器，然后突袭夺回兔角，抓住戴维。如果救出朱莉亚，我们就赢了。如果没救出，那他就死了，我也是。好了，见鬼，都8:11了。哦，12分，再过2个小时，他们就会杀我妻子。你们帮不帮我？ 那还用问？ 就这样，伊森按照计划，利用他的敏捷身手，终于拿到了兔角，并在最后一刻联系到了戴维安。但是戴维安只允许伊森一个人去见他，并让伊森在见到他之前喝下了迷药，所以在伊森醒来之后，他已经被戴维安绑了起来。在他的对面坐着的就是朱莉亚。 我们在你脑袋里安了炸弹，这话耳熟吗？兔角在哪儿？ 我给你们了。 我数到10，你得告诉我兔角在哪儿，不然他就死。 说着，戴维安朝朱莉亚的腿上开了一枪。 你以为我在玩？ 这狗娘养的！ 你以为我在玩？你以为我下不了手？他在哪儿？他究竟在哪儿？ 你得忍住！ 气了！ 我要杀了你！我对天发誓要杀了你！ 妈， 别这么干，把他放了。我向你保证，我能想办法找到你。 有， 听我说，听着，我可以帮你。帮你得到你要的，但你也得合理。别，别，别！ 是。 不要！不要！ 戴维安朝朱莉亚的头部开了一枪。伊森看着朱莉亚死在自己的面前，精神几乎要崩溃了。他听到戴维安正在和一个他熟悉的声音议论着什么，而当他抬起头，看到自己面前坐着的竟然是马斯克雷夫。 这非常复杂，不能轻易打开罐子。我们得确认你带来的是真货，是兔角。现在确认了， 不许你碰他，不许碰他。 马斯格雷夫撕开了伊森面前的那个茱莉亚脸上的面具，伊森这才发现那并不是茱莉亚， 是戴维安的女翻译，也就是他的保安主任。记得吗？他在梵蒂冈让戴维安失望了。伊森，茱莉亚现在还活着，戴维安想杀了你们两个，被我劝阻了。茱莉亚没见过我，她什么都不知道，一无所知。他可以继续活命，前提是你得告诉我林西那信息的内容。我知道他从柏林给你寄了威力，18个小时后兔角就会被送到中东买家手里，我们有可靠情报能证实。安全事务委员会明天这时候就能收到报告，然后一周内就发动军事打击。等到尘埃落定，我们国家就在那儿大显身手，清除余孽，基础建设，民主获胜。林西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告诉我，茱莉亚就自由了。你只能走这一步。 我要听他说话，确定他活着。 可以。 这时伊森趁马斯格雷夫打电话的时候杀死了他，并且逃了出去。然后他在班级的帮助下找到了戴维安，从他手中救出了茱莉亚。但是戴维安在临死前启动了伊森体内的小炸弹，让伊森痛苦不堪。最后关头，伊森指示茱莉亚利用高压电击昏自己，让炸弹发生短路，才挽救了自己一命。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尼尔。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动作影片《碟中谍》第三部。兼任制片人的汤姆·克鲁斯绝对是一个敬业的演员，他用惊人的意志和体能亲自完成特技动作。虽然有先进的 CG 技术，演员不必去亲自冒险，但是雄心不老的汤姆·克鲁斯仍然坚持用真功夫震倒观众。在直升机轰炸护送队的那场戏中，桥梁断成两半，他越过了 3.8 米左右宽的断面，用指甲悬挂在断桥的边缘。在另外一场惊险镜头中，汤姆·克鲁斯必须跳下20多米高的大厦，并要完成将近13米的自由下落，最后停在地面上方5米左右处。汤姆·克鲁斯成功完成了跳楼特技，让专业特技演员都佩服不已。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本片当中的中文配音版，这部影片仍旧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青年演员任伟为汤姆·克鲁斯配音。由于本片中有很多感情戏，所以任伟的配音也很有味道。特别是影片中伊森向女友求婚的这场戏，对白虽然不多，可是任伟在情绪的处理上却异常的细腻。他有一种低沉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调来诠释伊森内心的隐忍和挣扎，使台词完成的浪漫深情而又不失典雅。任伟的嗓音清亮高昂，听上去浪漫而又诙谐。然而在影片《碟中谍三》里，任伟却是一反常态，用一种坚毅而浑厚的声调为伊森这样一个感情深沉的英雄人物配音。荧幕上的任伟声音明亮而圆润，给人一种明显的性格开放感。《碟中谍三》在中国上映的2006年，英国某媒体撰文介绍墨西哥、法国、意大利、德国、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六位世界顶尖的声音艺术家，任伟是其中唯一的一个中国配音演员。文章中称他为中国的汤姆·克鲁斯。